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98集，成功会面。替成，何晨看了一眼群，笑了笑， 哼，据我所知，掌管着水陆空三大出行的大佬就在京城。信不信你刚坐上私人飞机，还没飞过边境，就会被人打下来。 何晨最近有接触这方面的事情，查到了水陆空这位大佬手下的一系列信息。最近一些年的活动都在京城。他敢肯定，这位大佬是京城人士，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位。藏得跟他们家孤狼一样深啊。居恶觉得还是小命要紧。 我觉得改天请我大兄弟来边境。 何晨看了一眼回复，轻笑一声。巨鳄网络上跟真人几乎是个极端，他放下了手机。 何姐，我们收工了。 身边的一个女生看了他一眼，何晨点头，重新拿好背包。 可以，还有最后一个报道，你们跑一趟，我回京城有点事儿。 他拿了车钥匙，直接离开。他走后不久，一位身高腿长的男人从大门里出来，一行记者连忙围上去。曲子潇一双漆黑的眼眸往人群一扫，没有在人群中看到熟悉的人影，他不由皱眉。跟开发商应付完一些记者，曲子潇坐到了自己的车子上。 曲总，有电话。 副驾驶的秘书拿着手机。曲子潇皱眉道， 不接。 秘书压低声音， 是欧阳小姐。 曲子潇顿了顿，伸手拿过来电话，表情变得和缓。翌日，程老爷子一早就来到了亭兰，坐在早餐桌边跟秦然等人一起吃早饭，神色状态看起来都非常不错。程俊刚从楼下晨跑完上来，程木咬着一块面包询问秦闪， 秦小姐，你为什么每天不训练还能这么厉害？ 他就从来没有看过秦闪晨跑过。秦闪拿起身侧的牛奶，语气散漫，谁知道。 哦， 程木无语了。程俊洗完澡下来，秦闪已经吃完了，靠在椅子上懒洋洋地玩起手机。秦岭手机上的小游戏三天没有过关，秦闪在给他录屏呢，用的是他的新手机，很薄。程俊拉开他身侧的凳子坐下，看了他的手机一眼，才懒洋洋地伸手拿了一块面包，放在一边的手机响了，他直接接起来。听完一句，他看了秦闪一眼， 是魏大师，问你要不要去进修。 进修什么？秦冉没有抬头，还在录屏。程老爷子也坐在一边，他吃完了，正在喝茶，听到程俊的声音，他也竖起了耳朵。 M 州小提琴协会。 不去。 秦冉知道有这件事，他估计大概是得了第一，依旧没有抬头，说道， 名额让给汪子峰。 程俊又跟魏大师礼貌地转告了一下，他挂断电话。程老爷子在听到 M 州的时候，拿着茶杯的手就顿住了，他没看程俊，只是看向秦闪。 冉冉，为什么不去 M 州？其实 M 州发展不错，你在 M 州协会的话，肯定会去 M 大。 身后站着的程管家点头，小鸡啄米一样。坐在程管家对面的程木看了程管家一眼，程管家咬牙， 又来了。 秦闪已经通关录完屏，然后把这个视频打包发给秦灵，这才看向程老爷子，下意识的坐直说， M 州太小了。 程老爷子本来还要继续跟秦冉解释一下去 M 州发展对他本身有好处，猛地听到这一句，他以为自己听错了。 你说什么？ M 州还没有一个云城大， 太小了。秦冉继续解释道， M 州是国际势力金融发展中心，几乎就几大势力驻扎着，繁华又动荡，因为不属于任何一方，所以扩展地域并不大，但这不大也不是一般的城市能比的，而且繁华程度也是极高的。至今老爷子都没有听过有人用小来形容过 M 州。他神情恍惚地看向秦冉， 确实不大。 陈管家看了秦冉一眼，突然有一种秦冉跟他们家三少一样贼鸡巴屌的气质，纵古冠今，谁敢说 M 州小啊。吃完饭，程老爷子跟在程俊身后带秦冉去逛了商场，帮他买开学需要的东西。京大的不成文规定，大一上学期每个人都必须要住宿。以前程文如跟程俊的东西都是程家制备好的，程老爷子还是第一次做这种事，来到大商场。程俊那样子就不像是会逛商场的人，至于秦冉，商场人多，他宁愿跟何晨一样去地摊卷衣服，最后还是程管家出面解决了满场的尴尬。买完一系列东西，程管家让程家的司机送回亭兰公寓，秦冉跟程俊一行人去楼上餐厅吃午饭。吃完午饭，秦冉就准备去129看长宁， 见朋友。 程老爷子关心了他一句， 在哪儿？一个人去安全吗？ 秦冉说了个大概地址，程老爷子点点头， 那让司机送你去。 等秦冉走后，程老爷子才眯了眯眼，他在京城待了几十年，自然知道京城的局势，秦冉说的那条可不就是黑街吗？几乎不受任何势力掌控。 冉冉一个人去没事吧？ 程老爷子看了程俊一眼，忽然十分生气， 你怎么不陪他去？ 20多年了，程家老爷子第一次对他的老来子发火。程俊没有说话，程木坐在一边默默喝水，他也没有说话，只是心里给程俊点了一根蜡烛。哎呀，家庭地位堪忧啊。京城黑街，秦冉下了车，让程家司机离开。他把头上的鸭舌帽压低，又拿出口罩给自己戴上，一边给长宁发信息，一边朝129的基地走去。微信上正好收到汪子峰发来的跪谢表情包。长宁一直在捧着手机等着秦冉的信息，看到秦冉发了微信，他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一边拨通秦冉的电话，一边往外面走。 常所长， 楼底下的人是第一次看到铁面无私、冷酷无情的常所长有这样的表情，不由意外地开口。常宁朝他们点点头，就出了玻璃门，站在大门口张望着。没多久就看到一道穿着白色 T 恤的身影，对方鸭舌帽檐压得低，还戴着口罩，看不清脸，但身上的气质却是怎么也掩盖不掉的，不太容于人群的冷酷，天又带了一点懒散，跟常宁想象中的差别不大。他招手， 这边。 他带着秦冉上楼，给他开门，又帮他按电梯门，这态度惊了一楼的普通会员们。等电梯门合上，一楼的会员们才面面相觑， 刚刚那是常所长吧？ 他们这些普通会员是见不到常宁等人的，只在129内部网站上看过他的照片。 是他。 欧阳威收回目光，深吸了一口气， 真的是常所长。 一行新人十分激动， 那他身边的女人是谁？感觉常所长对他很有礼貌。 欧阳威在这群普通会员中威信比较高，大家都下意识地看向他。 应该是核心成员陈鸟吧，没想到他这么年轻。欧阳威放下手机笑了一声，其他人都点点头。 应该是他。 129的核心会员孤狼跟巨鳄最神秘，巨鳄大家都还知道是个男的，孤狼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，只有陈鸟的信息多一点。一行新人还在激烈的讨论，欧阳威却是再次把目光看向了电梯，通往高层。楼上，秦冉进了办公室，扯掉了口罩，又随手把鸭舌帽取下来放到一边，目光在办公室扫了一圈，最后停在办公桌的电脑上。 我用一下你电脑。 纵然跟秦冉视频了不止一次，可真正看到秦冉那张脸，常宁还是觉得有很大的冲击。他站在门口停了一下，手机又响了，低头看了看，常宁就关掉，然后看向秦冉。 你随便用，我下去再接个人。 秦冉知道应该是那几个人，何晨肯定是不用接的。他随意地拉开凳子坐下，抬眸挺好奇。 谁啊？ 常宁神秘的一笑，没有直接告诉秦冉。 哼，等他上来你就知道了。 常宁说完就开门出去，并带上了门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